庆祝朝鲜民族妇女同盟第六次代表大会，平壤市妇女同盟员合唱表演与舞会，一片丹心结尽忠诚，跟着党走一条路，18号在平壤体育馆举行。由崔龙海同志有关部门干部、朝鲜民族妇女同盟第六次代表大会参加者、平壤市妇女同盟工作人员和盟员观看。